久，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昨天回家，我刚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堆人挤在大门口进不去，走进了才发现都没有带门禁卡，虽然我带了，但我没有去开门，我陪着他们一起等了十来分钟吧，终于等到了一个有门禁卡的来开门了。我这么做不为什么，就是想给这些人一个教训，下次出门记得带门禁卡。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新修订的解放军共同条令最近发布，其中规定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行实名制管理，军人的微信号、QQ 号等需进行登记备案。香港政策研究所最近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这是香港首次举办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日前，中美科学家共同发表论文称，长江江豚已形成独立的进化支系，是一个独立物种。目前长江江豚仅剩1000头左右，濒危程度比大熊猫更严重。北京人社局近日公布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管理办法，规定的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学历。足球等10个项目的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在上海发布，将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近举行，影片《明月几时有》夺得最佳电影，演员古天乐、毛舜筠分别获男女主角。中国作家主榜近日发布，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以410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时隔8年重回榜首。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3轮轿车去卖青菜，10几岁才到现在，日子怎么不见苦尽甘来？街上贴满英文字母的招牌，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就像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奇怪？呀呀呀呀，周围的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他只能往前踩，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就这样子采掉了一个时代。采呀采呀采呀采，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采向不知的未来。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他只能往前踩，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 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就这样子采掉了一个时代。采呀采呀采呀采，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采上不值的未来。 采呀采呀采呀采， 采呀采呀采，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就这样子采掉了一个时代。采呀采呀采呀采，采呀采呀采，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采向不知的未来。来来来，采呀采呀采呀采，采向不知的未来。 这是来自于阿牛陈庆祥唱出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还记得第一次听阿牛的时候，还是在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当时觉得爱就要唱得缠绵悱恻，恨就要唱得痛彻心扉。可是怎料十多年之后再度听他的歌曲，恍然发现这才是生活最真诚也是最质朴的生活。我们今天来和你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十年前听和十年后听有没有什么区别。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在听歌的同时来与我互动，继续和你在经典随身听。这是王菲，这是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不想停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沾满着爱故事浪，不耐烦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前不久，乘联会公布了2018年二月汽车品牌销量排行榜数量。考虑买车的小伙伴都比较纠结，到底要买哪个品牌的车。根据该数据，我们制作了二月汽车品牌销量排行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哪些汽车品牌在二月表现突出吧，大家可以参考参考。从排行榜来看，2018年的二月汽车产销环比和同比均呈较快下降。一至二月汽车产量同比有所下降，销量呈小幅增长。乘用车四类车型的产销情况来看， SUV 呢是继续保持了增长之外，其他的车型均呈现下降。整体来看，二月的大众品牌车型是最畅销的，二月销量超过了18万辆，一至二月累计销量达到了52.7万辆，而排名第二的是吉利，二月份销量高达11243辆，同比增长23.83%，今年累计的销售是265332辆。那么接下来的第三名和第四名是本田和宝骏，今年的销量也是相当高。另外，在前十名的榜单中，二月受到了春节假期的影响，汽车产销量总体水平较低，环比同比均呈现了两位数的下降。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70.6万辆和171.8万辆，其中二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43.9万辆和147.6万辆，环比分别下降38.2%和39.9%，同比分别下降22.1%和9.6%。每一个汽车品牌都有着自己的特性和优劣势，找准品牌的擅长点，配合自己的用车要求，才能选到比较适合自己的爱车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谁都想拥有安逸的生活，但这应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是年轻时逃避艰辛的理由。真正的安逸是奋斗后内心的愉悦与富足。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在什么年龄段做什么事，在还能做梦的年纪，请不要轻易选择妥协。

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的才浓。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昨天过马路走地下通道，觉得阴森恐怖，有点害怕。看到前面两个帅哥在前面走，我加快速度跟着他们。没有想到我快，他们也快，我小跑着去追。那俩帅哥站定，回头跟我说：“ 大姐，你想干嘛呀？你别吓我们行吗？”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人社部最近下发了通知，4月20号至10月20号，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集中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活动。北京公布管理办法，引进外地生源毕业生原则上要求研究生学历。去年12月，兵马俑在美展览时一根手指被盗，目前受损的手指已追回，同批次的文物已全部回国，中方将启动向美方索赔的程序。最近在北京市第15中学的操场上，103所中小学幼儿园摆起摊位，686个教师岗位吸引了1480人现场投放简历。今年西城区的教师需求量最多的科目分别是语文、数学和体育。从即日起，在北京预防接种网点打2类疫苗将收取每剂次最高25元的接种服务费。最近，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电影人和电影制片机构、电影市场和论坛嘉宾代表以及新闻媒体记者以电影之名齐聚在雁栖湖畔。这几天呢是第三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宣传日，护航新时代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华世纪论坛启动，主题展览同时开幕，将从4月16号至4月29号向公众开放。

虽然黎明在影视剧当中常常扮演着硬汉的角色，但是在他的歌曲当中呢，偏软性的情歌为主。刚才是一首柔情的情歌，代表堆积情感来自于黎明。而要说到 Coco 李玟，我一直觉得她是目前为止歌坛生涯非常成功的女歌手，有两首可以流传的经典影视歌曲，一首是《卧虎藏龙》的主题曲《夜光爱人》，另一首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李玟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还有插曲。马上为你分享这首正是来自于《宝莲灯》的主题曲，来自于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

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歌曲《爱如潮水》。那今天的节目又是我和这个亚威来和大家互动了，好久不见了哈。 哎，大家好，我是亚威，开始走令。 哎，今天呢其实想和这个亚威聊一聊关于平常在生活中啊，因为亚威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较长 啊。对 对，然后像我这种刚来北京的，就平时你会有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吗？ 啊，其实在北京，其实我觉得文艺的这种文艺生活娱乐活动其实还是挺多，你可以选择看电影啊，你可以去听一场音乐会啊。那之前呢其实跟媳妇儿一块儿的时候，她有一次纪念日的时候，她也会给我准备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去看了一场大河之舞的一场踢踏舞的表演。 哦，踢踏舞的表演。 所以说就是在北京其实是这种文化的活动还挺多的 啊，文化生活确实蛮丰富的。 对，不仅可以看到这种舞蹈啊，也可以去看一看话剧。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话剧？ 说起话剧我还真的是蛮喜欢，但是我一次都没有看过。就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那你有看过就是对什么话剧比较感兴趣呢？一般 其实我之前看过就是开心某花的电影， 开心某 花，然后都蛮好的，但听说好像他们的电影都是通过话剧延伸而来的。 对，其实看电影和看话剧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在现场你会能够特别亲身的体验到话剧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力，还有 爆发力。 对，还有剧情的那种延伸。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对， 有没有看过话剧， 有没有看过一场话剧呢？ 关 注微信平台经典999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回复关键字话剧，在页面下方留言来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看过话剧。 如果你的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999送出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个礼品是什么呢？ 这个礼品呢就是话剧的一张门票。 哎，其实这是我们今天999推出的一项粉丝的活动了。 对 啊，又是由我们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话剧。 对，爱音乐的 DJ 音奇带大家一起。话剧的名字呢叫做《江晓东和刘晓雯是一场爱情的剧》了。 啊，这个剧名好像还挺文艺的。 对对对， 挺吸引人的， 明显是一个都市的爱情故事啊。好的，我们为你带来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词不达意》。 触不及。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来自于零点乐队的一首歌曲《爱不爱我》，也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我和亚威来和你聊一聊有没有看过话剧。 对，话剧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话剧有分很多种啊。 对 啊，有那种关于爱情题材的，也有那种比较搞笑的， 喜剧的那种， 对，喜剧比较多一点的、啊、也会有那种生活跟婚姻生活有关的。 那就问亚威老师了，你看过哪一类的话剧呢？或者说比较喜欢哪一类的？ 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喜剧类型的。 哎，是吗？ 其实这个喜剧并不一定完完全全是喜剧， 嗯， 就是前面会非常搞笑，全场都在爆笑，但是剧情进展到后面，你就会觉得啊，会从这个话剧当中获取到一定的知识，会觉得会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 人生哲理啊。往往这种喜剧在后面都会为大家讲述一个真真切切的人生道理了。 嗯嗯。 其实我了解到的是一些，比如说你我们现在都看春晚嘛，春晚上一些最厉害的小品演员也好，他们往往都是通过最开始是话剧演员出身的。 对对对，都是一些资深的演员，都是通过比如说人艺啊这样的剧场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演员。 所以说这个话剧演员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有幸看一场话剧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呢，要给大家送出的礼品就是来自于北京人艺知名演员傅家自编自导的话剧江晓东与刘晓文。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看过话剧，欢迎你参与我们的互动，关注经典九九九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话剧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 没错，这部剧呢是一段存在于生活里啊最真实的爱情故事了。其实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也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 嗯， 可能都会被这故事所深深的打动、嗯、所以说也期待看到你的留言，祝你好运。 啦啦啦啦。

令我一再度回味。 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您好，小仙炖仙炖燕窝天猫旗舰店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经常加班，需要长期滋补，没时间炖燕窝。同事说小仙炖不错，帮我推荐一下吧。 小仙炖仙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保证燕窝新鲜、营养又好吃。小仙炖每瓶足含5克干燕窝，燕窝浓度超过90%，燕窝长期吃更有效。建议您选择月套餐。 月套餐都包含什么呀？ 小仙炖鲜炖燕窝月套餐共12瓶，每周配送3瓶，您还可以随时修改配送时间和地址，很方便。现在下单，明天您就能收到， 真方便，我现在就下单。吃鲜炖燕窝找小仙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联系客服输入经典969领取专属优惠。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我和泽林一起为大家主持。 没错 啊，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关于话剧，也希望你能够在969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那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部话剧呢，其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爱情题材的话剧作品了。 对，名字叫做江晓东和刘晓雯。 嗯，非常文艺的名字。那其实这部话剧呢在业内还是广受好评的，很多媒体的朋友其实也是对他大加赞赏的。 对， 我看有媒体评论呢说这个故事对已婚人士非常有杀伤力。 哦， 关于婚姻的话题呢就是能够引起共鸣的。 那这个 非常值得一看， 亚威适合去看一看。 可能会从中获取一些对于婚姻当中的一些真谛吧。 对，他这个应该是刻画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 嗯，那其实这部电视剧江晓东和刘晓雯呢也是探讨了关于青梅竹马这样一个话题，你有关注到吗？ 没错，那故事里说的是江晓东和刘晓雯打小在一起长大，虽然彼此喜欢，但刘晓雯秉承着男追女隔座山的理念，给了江同学百般的考验。 嗯， 然后才答应了携子之手，然后他们结婚后却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嗯，就是好像从恋爱到结婚好像会经历情感上不同的变化。 对，看起来呢是非常普通的一段爱情故事，但也是最独特的一段爱情了。 嗯，其实在话剧的历史上曾经有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叫恋爱中的犀牛，也是非常 经典。对，我有听说过。 那这部作品其实我相信也会非常优秀，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跟着主播一块去看。 对，那么在2018年的4月24号至5月2号的晚上19:30，演出地点呢就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那在这段时间呢将会由我们的主持人英奇带大家一起去看这部话剧。 嗯，所以如果想要和我们的主播有近距离的互动，想要一起跟我们来看话剧的话呢，就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对， 你有没有看过话剧，谈一谈你对你看过的话剧的一些感想吧，与我们互动分享一下。 没错，那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话剧，在页面下方告诉我们你有没有看过话剧呢。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也祝你好运。 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你一定无数次对生活产生过厌倦，可你也知道世上没有永远的避世桃源，城市里无处安放的心里，他乡未必就是理想住所。生活如果没有退路，为什么不试试另一种选择？在都市里亲近自然，在奋斗中上手安逸，在现实中实现理想。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与其走出生活，不如跟着心灵探险日常。 九六九台歌大家唱， 九六九台歌大家唱。 听友超哥，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听友尘埃，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听友赵先生，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尝尽每一段光阴。 听友隔壁男同学，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尝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心电。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我是李科。今天是2018年4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一起回顾。204年前的今天，1814年4月17号，纂辑《全唐文》告成，全书1000卷，共收作家3000余人，文18400余篇。45年前的今天，1973年4月17号，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开始用14架小型飞机递送第一批包裹。38年前的今天，1980年4月1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决定恢复我国的代表权。29年前的今天，1989年4月17号，中国台北体育代表队首次来大陆比赛，这是1949年以后首次派队到大陆来参加体育比赛，标志着海峡两岸的体育交流进入新的阶段。20年前的今天，1998年4月17号，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最深处达5382米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地球上谷，从此过去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深达3200米的秘鲁科尔卡大峡谷退居次要地位。969历史上的今天，感谢您的收听。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 7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 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